于过往与未来之间，和我们一起倾听亲切的声音。FM 幺零七三 ，AM 幺零二六，北京城市广播。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关注天气情况。来看北京市专业气象台今天下午特为本台发布最新的天气预报。今天午后的最高气温呢是34摄氏度左右，体感是比较热的，而且呢紫外线强度较高，外出要注意防暑和防晒。今天傍晚到夜间有雷雨天气，外出最好带上雨具，注意防雨防雷。明后天依然多降水，假日出游呢请及时关注临近的天气预报，合理规划好您的出行路线。我们来关注具体天气，今天夜间多云转阴，大部分地区有雷雨或雷阵雨，偏南风二级左右，最低气温23摄氏度。今天夜间最低气温23摄氏度。 路况信息。 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关注最新路况。目前的东部地区环路车流量比较大的路段包括了东二环、东三环、东四环北段的南北双方向。另外东五环七棵树桥到白家楼桥的北向南方向，以及小交亭桥到白家楼桥的南向北方向，以上路段也是车多行驶缓慢的。通惠河北路光辉桥到四惠桥，以及京通快速四惠桥到远通桥区间出境方向，以上路段车多行驶缓慢。提醒司机朋友，请您控制合理的车速车距，注意交通安全。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健康加油站。健康加油站。 健康是一，事业、财富、家庭都是后面的零。 健康是人生半径，半径要长，画出又大又圆的人生。 健康加油站，活力常相伴。 健康加油站，活力常相伴。各位北京城市广播的听众朋友，各位网友大家好，欢迎您准时收听和收看，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健康加油站节目，我是主持人白林。本栏目呢是由北京城市广播和北京市医院管理局联合制作播出的。盛夏来临，空调作为降温首选已经走进了千家万户。然而当空调给我们带来凉爽的同时，各类空调病的症状也随之多了起来。其中腰背酸胀、关节僵硬、肌肉酸痛困扰着很多人。不少年轻人因为贪凉把温度调得一低再低，伤了身体而不自知。很多老年人更是陷入不开空调睡不着、开了空调怕生病的矛盾中。到底空调带来的各种痛能不能够避免？空调季我们该如何保护好自己和家人？您家的空调度数合适吗？健康加油站邀请北京朝阳医院骨科主任医师杜新如跟您说说，空调季你的身体会痛吗？好，健康加油站，今天呢我们和大家一起来关注空调季你的身体会痛吗？来为您介绍今天到我们节目来做客的嘉宾，这也是我们的老朋友了，北京朝阳医院骨科主任医师杜新如。你好，杜主任。 大家好， 欢迎您的再次做客。今天要说说这个空调季，我们的身体会有什么样的一些反应哈。其实说到空调季这个词儿的时候呢，我们就会想到以前出现的一个词儿，临床上它不是病名，但是大家伙呢会管它叫做空调病。比如说有人开了这个空调之后呢鼻子敏感，打喷嚏流鼻涕的，还有吹了空调就特别容易感冒发烧的，也有的人呢是浑身酸痛，睡了一夜感觉不解乏的。那么到底空调季里和骨科相关的临床症状都会出现哪些症状呢？给我们来科普一下。 这个空调病 实际上通俗的理解就是由于空调引起的一系列的疾病或者症状，那么有各种各样的，比如有的是过敏的，还有一些空调吹出来的那些尘土啊造成的呼吸道的哮喘发作的等等，这个呢倒不算我们骨科的范围，而骨科呢主要就是吹空调以后导致的浑身的这个不适里面啊，重要的就是一个关节的疼痛，或者是肌筋膜的疼痛或颈部的疼痛。那么这里面呢就有这么几种情况，第一种情况就是我们的对空调那么这个温度太低，温度太低以后，那么外面的空的这个气温是很高的，那么这样呢我们的肌肉筋膜呢它会出现一些痉挛，会诱发一些无菌性的炎症来引起的一些疼痛。 就比如说我们在外边温度特别高，这个身体可能正冒着汗呢，进到了空调房里面唰的这样的一个收缩，它就会受不了，它就会痉挛是吗？ 对，也就是说我们那个肌肉代谢，我们的筋膜的代谢，它是起一个在一开始它在高温状态下它是一个血管扩张的，然后呢是一个代谢旺盛的，那么汗啊，包括我们的汗腺啊都是在扩张，都是在密汗，然后维持这个肌肉啊筋膜啊是一个就散热系统。那么突然我们进入一个凉的环境，那这时候呢其实血管啊或者是这个猛烈收缩，包括我们的汗腺就一下子就收缩回去了，那这样呢会造成是局部的代谢紊乱。 哦， 这种代谢紊乱的表现有可能就是一个酸痛僵硬，或者是诱发原来的症状，原来的疾病加重。比如说有的人原来就有关节炎，我们知道关节炎的病人他就有一个特点，他能天气预报，实际上他就是他的局部关节的局部他这个组织代谢就紊乱了，他和不能适应环境的改变， 就是他特别敏感了是吗？ 对对对。那么这种人如果要是说我们在空调底下尤其是比较凉的时候，那么他可能表现就更明显。 哎，以前有一种说法说这个比如说关节炎，很多人就说哎呀大夫我这关节炎可能就是我在东北生活那么多年冻出来的，但是后来呢说这种说法并不准确，说关节炎不是冻出来的，但是冷的这件事儿它会诱发你的关节炎发作，这么说准确吗？ 关节疼痛发作，关节炎的发作，实际上这个人的和环境它是一个互相适应过程的。如果你要长期在北方工作或者长期在南方工作，它都适应当地的环境了，这个本身并不是说它造成什么疾病，但是呢相对于普通人来说，如果处于一个寒的环境下，那么关节出现疾病的概率要高。这是这样，所以北方人呢容易得关节炎，风湿类风湿这一类的，这个是有一定的道理的，而且也确实是这样， 环境因素还是起到了一定的作用。 对对。 好嘞，那今天我们就要说一说呢和这个空调剂里边我们的身体到底会不会痛。刚才通过这个杜主任的介绍，既有我们比如说关节炎的一些发作呀，除了骨头的那些事儿，可能还有什么筋膜组织的事儿，是不是也会有什么肌肉呀，就这些部分它的那个所谓的那个痛的范围含义挺广的，有什么酸胀僵疼痛，这几条是不是有的时候都会汇聚到某一个人身上？ 是这样。那么首先看看你这个一个人的特点原来是什么特点。比如我们现在啊临床上现在主要多的就是我们现在的白领，因为经常处在一个空调下工作，而且呢室内的温度是非常低的，那么这时候有没有注意保暖？还有的女性朋友，尤其是年轻女性朋友，那么在例假期也没注意到。还有一个 特殊的女性生理期的时候，要格外留神这个在空调房里边的温度，对吧？ 对，还有一个她没有保暖，那么这样她表现的并不是说她例假出现什么问题，而是关节疼或者是腰底疼，这是一部分。那么第三部分呢，就是现在的这个，我们的在外面就是温度很高的时候，或者说突然跑到这个温度很低的地方，这是一个，这刚才说到了是一个问题。还有一个就是我们现在的年轻人呢好像就是还没到脱衣服把衣服脱掉的时候就脱了，比如说在四月份或五月份天气还比较寒冷的时候，就基本上就不再穿长衣服了，那这样呢他也是受到了寒，他有留下了一些底。 那么在年轻的时候呢，年轻人适应能力强，好一些，但是到了一定年龄以后，适应能力差了，就适应我们环境能力相对差了以后呢，这时候可能那么他有可能就留下了一个对寒冷刺激敏感的这么一个病根，或者说是一个诱发因素。那么这时候如果你再吹冷的空调，可能这个人群就容易出问题。所以我们一般五月份刚开始用空调的时候，就因为空调底下出现腰背酸痛的病人就多一点， 特别多哈。 嗯， 所以您看看这个空调季或者说盛夏来临的时候，空调作为降温首选已经走入千家万户，真的离不开它。但是在这个使用的过程当中呢，应该就会有非常多的这种我们要留神的地方，包括温度的控制啊，湿度的控制，可能在这个过程当中时不时的，我那天还查呢，说两三个小时就得开开窗再透透气啊，一系列这样的一些问题，其实都是为了保证我们的身体能够尽量好的适应温度，同时呢也适应温度的这种变化。不要像刚才杜主任说到的这样，年轻的时候我们不太留意，因为那个时候呢身体的适应性比较强，但是总有那么一天，我们说以前犯下的错这个时候全都找上你来了哈，那就不好了。好，今天我们就和大家说一说空调季你的身体会痛吗？吹了空调之后您会有感觉身体到处酸痛僵硬这样的症状吗？如果有的话，您有什么想要咨询和了解的，都可以随时来和北京朝阳医院骨科的杜新如主任互动和交流。热线电话 010-651-50822 651-50833， 你也可以关注节目的微信公众账号我爱问医生，通过文字留言发送您的提问。收看节目也很简单，我们正在腾讯视频的腾讯直播界面进行网络直播。各位听友各位网友，您的手机如果下载了腾讯视频的话，搜索健康加油站，收看视频直播过程当中，您也可以通过文字留言的方式来和我们的嘉宾互动和交流。 风儿飘飘，云层缓落，晨光在落地窗前暴躁，感觉睡不着，有一种触动在心头敲，衬衫。 好，夏天到了，很多家庭呢可能会限制吃凉的这种食品，包括吃冷饮呀、喝凉的饮料这样的次数，但是很少有家庭会说限制一下吧咱们家开空调的这个时间和温度哈。事实上大多数人都知道，尤其是女性是切忌贪凉的。刚才杜主任您也特别提到了女性有一些特殊的时期啊等等等等哈。如果说长时间待在空调房里，比如说我可能每天都要待在这个空调房里面好多个小时，女性如果想要关注到我们的骨骼健康的话，到底夏天在空调房里我们应该怎么做呢？ 那么首先就是要保暖了， 嗯， 长袖褂子裤子，还有一个尤其我们容易受到寒凉的地方，那么就是肩部 肩颈这儿， 哎，对对，穿一个长袖褂子，甚至做一个披肩，这都可以。那么对于手腕，那么做一个护腕，膝关节这儿就搭一个长点的这个毛巾呀、啊，或者是这个毯子都可以。那么腰底部呢，当然你可以穿厚一点就行，这是基本上的保暖措施。 我感觉您这已经把但凡露出来的地儿全给我们裹上了。 这是根据情况看，这是一个。再一个就是说，你把这个屋内的温度如果要能控制的话，当然就是稍微调高一点，一般26度以上，26度左右就可以了，太低了并不是太好。当然有些工作环境就是低于26度的，那个就根据情况去适当的，因为人跟人这个对温度的这种耐受和差异也有不同，所以做一下适当的调整。这是一个温度情况。再一个就是我们那个干燥，就衣服啊，保持一个衣服的干燥。我们 就说别当汗塌着。 哎，对对，除了汗以外呢，再一个就是，夏天的时候它湿度也大， 对， 那这个衣服呢，及时要晒一晒，或者说换一换干燥点的一些衣服吧，可能更好一点。 就是如果说我们的衣服就是外面出汗了，这个衣服塌湿了，我们进到这个凉的屋子里面，它这种对它反而可能会更容易伤到我们的身体，又凉同时又湿， 对， 这是最糟糕的，对吧？ 对对。 还有的就是呢，像刚才杜主任说到了，如果可能的情况，26度 就是起码不要低于这个温度了，一个温度的设置是比较合理的。但是如果说呢，也不可能全是女性员工，还有好多男生，男生怕热，那这个屋子的温度可能就被调得更低一点，或者是风更大一点。包括有一些人那个工位啊，正好可能在某一个空调的出风口底下。那这样的就需要我们个体去留神。像刚才您提到的那几个关键的位置，我们的手腕，很少有人会去武装到手腕的，但其实也是应该留神的哈。还有我们的这个脖颈部位，我有同事以前就跟我说，他说啊，指着我，像你这么大的时候我没觉得，那时候我身体可好了，也特别的怕热，但是现在呢就是经常要在脖子这儿，尤其还有很多人是坐地铁上下班的人，就是一定在这个包包里要留一个像围巾一样的东西，是搭在脖子这儿的。就是这个脖子这儿，我们说现在患颈椎病的人特别多，这一吹凉了是不是颈椎病特别容易发作？ 对，它这个那么除了我们正常人以外，除了保暖哈，除了是在空调底下要注意点刚才的注意事项，还有一些就是他本身具备一些腰部的，就是骨科的一些疾病，比如说这个病人他有关节炎，或者一天就有风湿性关节炎或类风湿性关节炎，那这人更要注意保暖。除了这以外呢，你像我们有颈椎病的，腰间盘突出的，那么还有这些人呢，就是说是有受过外伤的，那么比如说你这个受过外伤的位置，他既然即使已经好了，骨折也愈合了，韧带也愈合，但是他那个部位如果在寒冷环境下仍然还可以诱发一些症状，包括疼痛，包括僵硬，所以说需要特殊保暖，也就骨科病人的一个保暖。 我听说就是有一些人骨折了，骨折了之后像您说的其实已经好了，比如说一年时间已经过去已经好了，但是时不时的赶上这个阴天呀下雨呀，哎，就说这块还有感觉，当时我觉得这种说法真的假的呀？看来是真的是吗？ 真的，这个情况是这样，虽然说有差异，但大部分有这情况，受过伤的腿或者关节更怕冷。对， 所以除了我们的这个年轻力壮的，一方面咱们是为了预防哈，要时刻的通过一些保暖的这种设备吧，或者说我们的服装来武装一下自己。另外呢，就是原本就有一些基础疾病或者是受过外伤的这样的一些朋友，您的这些部位的关节就更要留神了。 那么还有一种就是现代病里头的代谢综合征，也就是有些人犯了痛风啊等等这类的人，那么痛风里头那个凉的刺激本身就可以诱发发作。 凉还能诱发呢？ 对， 我们以前做节目都跟大家说，啤酒呀、小龙虾呀、烧烤呀，还有火锅啊，不适合您了。原来冷他也怕， 它可以诱发痛风的发作。所以说有时候呢，贪凉的，因为我们也就碰上这种病人，昨天就碰上这种病人，他就是贪凉，那么贪凉以后脚疼，一看那就是一个痛风，他原来有尿酸高的这种基础。那么所以说，有时候呢，它是一个综合因素，也许它是其中的诱因，但是恰恰这个诱因就能够让它 痛不欲生。 哎，对对，很疼。 我们说那种痛风的疼啊，真的是老虎撕肉般的疼。 但这种病人是其中的一部分， 部分 现在也逐渐多了，因为现在我们生活条件的改善和 生活太好了，但是呢，更多的人可能对自己的一些身体和健康状况，包括摄入的食物，不注意了。这个不注意就会带来很多的问题和隐患哈。好，我们再来说一说这个不太爱注意的这些人群里边的，就是男性朋友。很多人说男生呢是天性就是这个体热，更怕热，所以呢很多男生他们会把空调的温度回到家之后就会调得很低，甚至有一些都低于20度，就直接奔着18-9度就调下去了，还光着膀子在家里边吹空调，这样也是特别常见的一个现象哈。然后你要是比如说这个媳妇儿啊或者是妈妈呀劝一下，人家就说没事儿，我们这些男生什么骨骼强健不怕凉的。 他这个多半都是年轻的孩子，那么小孩代谢比较旺盛，那么抗寒能力要强一些，所以对热的耐受性要差一点，温度调的有时候很低。那么他们这种很低呢，他一般情况下还因为在年轻嘛，他还感觉不出来，但是随着时间延长，随着年龄的增长，他会逐逐渐渐的就会感觉出来，他就不能再耐受了。所以说这个就是和不同年龄阶段的人的代谢旺盛程度不一样，所以对这个环境的这种感觉也不一样。 那我这么问一句，就是他是我们在年轻的时候不注意， 然后比如说我20岁的时候不留神，到了40岁的时候，那我以前的这些不注意就是像变成了一种慢性的这样的一种伤害，然后突然爆发了呢？还是说像您提到了20岁的时候我是能够耐受的，然后到了40岁或者是50岁的时候我这年纪大了我不耐受了，然后这个时候才表现出来的呢？ 是这样，这个就大部分人就是属于后一种情况，他随着年龄的增长，他就不会再要求那么低的温度了。 哦， 你比如说，年轻的孩子18、19岁的，他屋里的温度他可能达到17、18度，他盖着被子睡觉。 对。 但是这个对于老人是不可想象的。 嗯。 那么对于年龄大的人，可能他就是在30度左右他才能舒服，甚至说27、28度，你再低了他就受不了了。 就是我们身体去调节温度，认为的那个舒适温度本身就不一样。 不一样了，对。 哎呦，所以你知道是一家三代人三世同堂的那种生活，到夏天也挺遭罪。 他是这样，他一般情况下这个不同的人他温度是不太一样，如果要是说你对这个凉，你比如说包括我们现在这个年龄，晚上是一般不会开空调的，或者你开一会儿就把它放掉了，因为你开空调以后啊，那么你睡觉过程中有可能太凉了以后会诱发的一些问题更大，就是至少就是肌肉酸胀酸痛，然后呢不灵活。 明白了，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到了一定的年纪了，我们就得取舍了，有舍有得。有的时候可能是空调关了，然后过2、3个小时被热醒，这是有可能的。但是如果不关，一直吹空调的话，没准第二天都爬不起来，这也是可能的。 所以避免直着吹，就是我们的空调风啊，就是最好不要就整个就直着吹过去，一个是不能照着一个方向吹。可以给大家推荐一个办法，就是让这个空调呢是吹到对面，然后再返回来，让空调是空气循环， 相当于打在墙上折回来。 哎，对对对，这是一个比较好的办法。还有一些就是搁屋吹， 对， 你搁那屋开空调，你在这屋吹，让它这个空气呢是整体温度降低，但是相对柔和。 对对，我们现在就是好像很多家庭采用的都是这种方式，比如说这个客厅开着空调，然后两个卧室开着门，哎，然后呢它就是同时会凉快了，也不会觉得怕冻感冒。也有人会怕冻感冒吗？一不怕冻感冒了，二同时又凉快，不会热醒了，能睡好觉哈。 对对对。 我们来看看网友的提问。这位网友问，他说这个老爸老妈在家30多度也不开空调，说吹得浑身不舒服，骨头也疼，肌肉也酸胀。他说老年人到底应该怎么吹空调？吹空调之后出现什么症状是需要到医院去就诊的呢？ 这个应该说刚才已经说这个问题了，就是说间接的降温吧。你要是有中央空调当然更好，说没有中央空调，一般家庭都是自个儿开空调，那就这个屋开空调在那个屋住，或者说你把温度稍微调到28、9度、27、8度就可以。说30多度是你感觉，他一般老人确实是对温度的耐受性要强一些， 或者说他其实没有觉得， 他没感觉到热，并不是说你觉得出汗，他自己觉得不出汗。 什么样的一些症状，我觉得这个可能要提醒，因为好像夏天像一些什么心脑血管疾病啊， 这个是这样，就骤然冷和骤然热都可以诱发心脑血管疾病，只要是说他在这个环境里适应了，一般的时候问题不大。这就是一个问题。如果这个老人啊在这个冷的环境中突然出门，那么你会感觉出来突然一下子像进到蒸笼的感觉，这种温差的感觉，这时候像血管骤然就扩张，容易出现脑血管问题。所以说像这个啊，可能是要脑袋瓜子一懵或者一疼， 对对对，就感觉这个血液好像一下子就不够供应了一样。 对 对，眼前有的时候就一下子就是黑了那种感觉哈。 这什么样都有，还有的时候就是你从热的地方突然到凉的地方，骤然冷，所以这种剧烈的变化恐怕诱发疾病，而是在这个相对温和或者是不变化的这种温度下，问题倒不是太大。具体什么症状，这个什么症状都应该去看病，并不是说出现什么什么症状，它有可能是头晕，也有可能是记忆力缺失，也有可能是易过性的出现意识障碍，等等等。那么对于老年人来说，还是应该注意预防为主。 总之呢，它是应该在一种相对温度 湿度都比较稳定的这样的环境里面，那么对于老年人来说才是比较安全的，怕的是骤冷和骤热哈。关注完老年人，我们再关注一下这个小孩子。很多家呢整个夏天是离不开空调的，但是也会担心，就是对于孩子比较小的家庭，如果长时间处于空调房的话，对于孩子的骨骼发育会不会受影响呢？ 一般没什么直接相关 哦， 没什么直接相关，但是呢小孩因为他不能表述，尤其是那个一岁多两岁多那种小孩， 嗯， 那么这时候呢你要采取适当的一个保暖措施，你别弄得太低。我估计好多家庭很少能把温度调成十几度的样子，在二十七八度对于小孩来说，他你可以观察孩子的一些神志反应啊， 嗯嗯， 是吧，精神状态啊， 包括摸摸手摸摸脚 啊，对啊， 摸摸后脖梗有没有汗呀，啊，什么的， 对对对，一般的时候都还行。 嗯，还有呢可能还是要提醒一条的，就是跟之前提醒我们一些朋友的是一样的，如果发现孩子真是冒汗了，很多家也是容易老人在家里面的时候他觉得他不热，然后呢就把这个温度啊整得挺高的，外边呢觉得太热，还把这个窗户也关得很严实的，结果把孩子相当于给捂着了啊。那这样的情况也是要尽量的避免发生。 这个更多的情况就是把孩子捂得多， 捂着了的多， 因为小孩呢他可能代谢更旺盛一点，那么这时候呢哎，怕热一些。 所以这就是啊，我们说一老和一小在家里边的时候给他们控制一个比较合适的温度，或者说把这个内容呢要告诉给家中老人是很有必要的。 一般二十五六度应该是比较合适的，这个对于各个人群都还算可以的， 属于一个适用范围广，然后呢比较安全的这样的一个温度哈，就二十六度左右就好了。嗯，好的，健康加油站，今天呢我们是和北京朝阳医院骨科主任医师杜新茹聊一聊空调剂，你的身体会痛吗？你有什么想要咨询和了解的，热线电话是65150822 65150833，微信公众账号您可以关注我爱问医生，通过文字留言发送提问。收看节目您的手机下载腾讯视频，我们正在腾讯直播界面进行网络直播，搜索健康加油站，收看的过程当中有什么想要咨询和了解的，也是可以通过文字留言发送过来。下面进入广告，很快回来。 壮阔东方潮，奋进新时代，庆祝改革开放40年，北京电台竭诚推出百集叙事。 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抉择，是党和人民事业大踏步赶上时代的重要砝码。 亲历世间传奇，投身伟大实践，置身于过往与未来之间，和我们一起倾听亲切的声音。脱贫攻坚战，我们在行动。全市共产党员献爱心捐献活动自6月份启动，善款将用于困难群众精准救助帮扶。2017年，全市接受捐款共6340.28万元，支出6652.3万元，救助困难群众和党员75709名。汇款方式如下：银行汇款，户名北京市慈善基金会，开户行北京农商银行总行营业部，账号2003-000-1030-0000-5678，北京市银行号011311982，北京市汇款，全国联行号4021-0000-7149，外省市汇款，邮局汇款，汇款地址北京市丰台区方庄路3号，邮政编码100078，收款单位北京市慈善基金会，捐款热线6235-2188、6833-0356、6831-7972。 光阴见证变迁，一砖一瓦也关情，记忆擦亮传奇，精华儿女多才俊， 您猜怎么着？ 改革开放40年特别节目，胡同里的故事，故事里的胡同。

健康加油站，欢迎大家继续回来收听和收看，我是主持人白琳。今天为您邀请北京朝阳医院骨科主任医师杜新如来为我们的身体保驾护航，跟您说说空调剂，你的身体会痛吗？哎，空调剂为什么我们的身体会有各种的僵硬啊、酸痛啊，或者是疼这样的一些症状啊？绝大多数人都是因为这个空调温度调的不合适，温度太低了。那总之呢，要记住的就是我们日常的空调温度通常在26度，不要低于26度的温度是比较合适的哈。对于我们的老人来说，还有孩子来说，都是比较安全的一个温度。我们的听众郭阿姨打来电话，她替老伴咨询，说老伴82了，2015年9月呢，因为椎管狭窄，脚麻进行过手术，但是现在依然没有改善，依然觉得麻，这该怎么办呀？15年到现在，这都3年了。嗯，杜主任。 这是一个疾病的问题。 嗯， 那么82岁的人，那么可能麻木的原因是不是除了腰椎管狭窄，还有没有其他因素，包括血管因素，还有一个就是有没有神经本身的问题啊，神经末梢啊病变啊，或神经炎啊，有没有糖尿病啊，啊等等。所以这个应该到医院去具体查一查。 他还应该查点什么？ 应该先看看他的病史吧，内科的疾病有没有。因为82岁即使没有这个，又跟我们的感觉，即使是没有这个糖尿病，我估计血管也已经硬化了，包括神经末梢的这个机能啊，可能啊，它的也可能有所减退了。 哦， 所以这个是不是一个混杂因素？也不能光单一是个腰椎管狭窄。再一个看看是有没有其他因素、其他疾病，是单一个腿啊，还是就一个部位啊，还是整个的下肢啊，还是哪个位置啊？还有和脑子有没有问题啊？啊，这个 就神经内科的事儿。 对对对，所以说还是应该去具体的去分析分析，或者说就检查一下吧。 可能需要查的项目还比较多呢。 对对对，这个应该是看病。 好，我们再看看杨先生打来电话咨询的。弟弟69岁，前段时间上厕所的时候把股骨头给摔裂了，他想问问这种是该手术呢，还是可以保守治疗呢？ 那么股骨头到底是折了，还是股骨头骨折了，还是裂了？这个裂，这个不好理解， 不好确定吗？ 不好确定。一般感觉要摔，很少能摔裂，摔就摔折了，就是整个股胫骨折。要股胫骨折的话，到目前为止，老人一般说就是换关节还是手术作为首选，因为做完手术以后呢，他可以及早下地。然后呢，可以恢复他这个日常活动，那这样呢，可以防止卧床带来的并发症。 对， 那么原来的时候对于股胫骨折啊，咱们一般都是保守治疗，结果一卧床卧了很长时间，卧床就把这个病人啊，就卧床的并发症就可以带来的问题，要命的。对对，还有的时候就是说我们经过了什么一些各种治疗，最后这个股胫骨折它不愈合，它最后还是没长上， 还得做手术， 所以麻烦事很多。所以这个到目前为止大家比较趋向于共识的话，就是如果是一个股胫骨折的话，尤其是头的股头的骨折，那么这个很难愈合，那么还是 通过手术 做手术，然后换了人工股骨头。这是人六十六岁应该是69那就应该换了， 应该可以换哈。好的，我们 说的裂，刚才说的裂，让他去看看是不是不全骨折，要就是一个裂纹没有骨折，那当然是保守了。 对，但是如果说像您说的那种彻底的骨折，彻底的骨折就是中间是没有连接的那种叫彻底骨折， 对 吗？ 对的，一般情况下就是异位了，就头和颈整个都分离了，而且旋转了。很少， 位置已经发生这个变，就是位移了。 位移了，极少有那种堪擦，就是那种情况很少，稳定性的极少。 就是我们说，只是劈了一点点的那种，其实是很少出现 的 哈。 对对对。 所以呢，杨先生还是得明确一下，到底它是一个摔裂了一点点呢，还是说真的是彻底的骨折？如果是彻底骨折的话，那还是建议尽快的手术治疗，因为我们很多的节目里面都已经说到过，这种摔骨折可能不是最可怕的，但是一旦骨折之后，我们说在床上相当长的一段时间，这段时间产生的骨折后的并发症是会要命的哈，还是要留神啊。我们再来看一看其他和听友和网友的问题，那么大家关于骨科方面的问题呢，也是可以继续来和杜主任互动和交流的。热线电话010-651-5082 651-5033，微信公众账号您可以关注我爱问医生，通过文字留言发送提问。收看节目，您的手机下载腾讯视频，我们正在腾讯直播界面进行网络直播，搜索健康加油站。收看视频直播的过程当中呢，各位网友也可以把疑问通过文字留言发送过来。好，我们来看看其他的人有什么样的想问的哈。这位朋友问说， 夏天的时候睡凉席，嗯，这种会诱发颈椎病吗？ 一般 不开空调睡凉席， 一般不会，因为凉席本身呢，它就是一种这个应该说是纳凉的产品。那原来的没有空调的时候，这个凉席确实起了很大作用。首先说你这个汗呢，它能够很快就能够蒸发掉。 嗯。 还有一个呢，就是说它布，我们这一些棉布啊、床单啊，它这个保暖的东西，它不能吸热，而这个凉席确实呢，它能够吸掉一部分热量。确实是很不错，尤其那个租凉席，所谓麻将凉席啊等等。但是如果要是说你要在空调底下又有空调又有凉席，那这个事情可能就不好了。 就容易伤身体了，是吧？ 伤身体，就是你全是凉的。我们知道空调啊，就是它通过把屋内就环境内的热全部吸走带来的这个整个的一个凉感，不光是一个空气的凉，实际上你周围的一些物品 都降温了， 包括你的床被，包括你底下的凉席，那就很凉了。 对， 你整个把自己处在一个凉的环境下，那么就不行了。 想到了冷酷 啊，对，这样的话有可能就会加重。如果你在空调底下再用凉席， 而且呢，如果说我们不用空调的时候，或者说以前没有空调的时候哈，大家真的就是睡凉席的。包括那个时候也说了，不同的人睡凉席方法也不太一样。年轻火力壮的，像那种草席哈，还软一点的，可以直接贴着睡。像您说的那种竹的，有那种小竹板的，还挺硌得慌。像我们瘦子都怕硌哈，有的时候上面还薄薄的铺，比如说铺层床单呀，或者是毛巾被呀，然后再来睡。这个就根据大家个人的这个喜好和需求来定了哈。我们来看看下一个网友问的问题。他说体寒怕冷，可是在空调房里有的时候还会大汗淋漓出虚汗，这是怎么回事？需要到医院就诊吗？ 这个应该查一查。这个首先感觉这个出虚汗就是一个植物神经功能紊乱的情况，说明他这个环境调节是比较乱的。那么这个呢，这种虚汗，什么叫虚汗？我们在临床上理解，就该出汗的时候他不出，不该出汗的时候他出得很厉害。那么这时候是植物神经功能亢进。那么还有一个，他自己并没感觉到热，他自己就出汗了，所以这个的涉及的问题就很多了。这个应该去做检查，应该看一看有没有其他的问题，比如说包括贫血啦，包括这个植物神经功能紊乱啦，甚至包括对一些那个这个血管神经实体这个调节方面的这个问题啊等等都很多。当然这个呢还有一些内分泌的一些疾病都有可能， 都是有可能导致这样情况出现的哈。像这种的话可以挂什么科呀？就感觉这情况还挺复杂。 这个应该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看看它是哪个位置吧。应该先看一下神经内科。 好的，我们再来看看网友的提问。妈妈63岁，夏天一吹空调呢，她就感觉骨头发凉疼痛，并且伴随咳嗽。中老年女性真的就不能吹空调了吗？ 不能一概论，但是这个像这个，如果你确实一吹空调出现这个问题，那你就别吹空调了。我想怕冷，这可能这就是好多人，我们中国人的大部分人都是对冷的这个物理刺激，就是说这是物理因素嘛， 特别敏感， 比较敏感，这个是确实是这样。那么第二个就他的咳嗽是怎么来的？这个空调应该我给大家个建议，就是你应该把空调打开看看，那你那个滤过网是不是很脏？那么这里头是不是有一些我们没有看见的一些尘土啊、尘螨啊是吹过来，然后刺激性的？还有一个就是你这个呼吸道对这个冷空气是不是敏感？除了我们那说过敏源以外，那么冷空气本身也可以作为一个 一种 过敏源，或者说是我们的气道对这个温度过于敏感。 对，有一些 处理问题，那就是说你戴上个口罩，或者就别吹空调了。 先试一下哈，是不是因为就是吸进去凉气儿，然后您就想咳嗽的那种类型？这里面呢，一方面可能是有某种这个比较脏的一些细菌或者是这个颗粒 尘土， 对，让您产生了这种过敏的症状，也有可能会不会有哮喘的可能性？ 对啊，诱发哮喘 哈，所以还真是得留神。可以去做一下检查，因为像那种哮喘的话，它会有一些那个确诊哮喘的检查是可以做一下的。 对。 感觉吹空调久了会伤身体，有些家庭呢会用电风扇来替换空调，虽然温度不低，但是这一整宿吹风的话，会不会也出现颈椎啊、肌肉啊疼痛这样的情况呢？ 啊，对，有这种情况， 一宿一宿吹风扇。 其实用不着这个，如果要是那种，那也是一种习惯。 嗯， 这个电扇你要是吹一宿啊，那么最好是别冲着你直吹，因为在空调没有普及之前，各家都是用的是电扇。 哎，电扇它不会摇头吗？摇啊摇啊摇，电风扇摇头吹。 这是一个办法，还有一个就是冲着墙吹。 哦， 返回来的风，让它空，哎，让它空，这样好一点。那么。一般情况下你还是采取一种叫睡眠模式啊，或者说就是吹一会儿，那么等 着 哎关一会儿啊，这个就更好一些。 嗯， 因为到目前为止哈，就是现在空调多了，而这个电扇逐逐渐渐的就被撤出去了。 嗯 哼，小电扇或者是那种比较更柔和的电扇现在应该更好。所以说电扇有不同的类型，不同的风。 嗯， 有的是柔和风，有的是直风，还有的是那种忽大忽小的那种波浪风。 哦， 这个可以选择一下适合你的那一款项， 相对柔和一点的。或者是现在电风扇也好，空调也好，它有一些什么睡眠模式。 对， 一是风量变小了，然后呢声音变小了，它那个温度有的时候也是能够比较智能的来控制的哈。 对对， 其实它的那个设计原则我觉得可能都是咨询了我们很多科室医生啊，本着健康为本的这样的一个目的，然后来设计它里面的一些程序。由此呢也能够看得出来，一方面产品越来越人性化了，但是另外一方面我们在使用的过程当中，我们操控它的人其实我们自己还是应该多注意的。 实际上我们的体会，我们晚上如果要把窗户开上，这个对流风啊就足够，比空调比电扇的风可能也差不太多。 那必须是南北通透的房子。再来看看网友的提问，吹了一宿空调，第二天脖子僵硬，胳膊抬不起来了，背部酸胀。他说这种情况需要去医院吗？多长时间能好呀？ 是这样，如果一旦出现以后，多半都是要几天，这一周左右。 就不用去医院吗？ 这个看情况了。 嗯。 不能这么笼统的说去医院或者不去医院。如果要是着凉引起的，那么你再去做一下热敷，或者说你洗个热水澡，或者拿热水洗一洗。 嗯、 再一个就是你到户外去活动去，我们外面比较暖和嘛，你到外面去重新去出出汗，走走路。 哦， 然后让它这个循环呢，就让那个肌肉啊、筋膜啊那种循环状态啊，或者那种代谢状态又恢复就可以了。 就是说，它是冷着了， 对， 然后我们给它一些这种热的一些刺激， 对， 包括让它出汗，就好像把里边的凉气能够给它发散出来一样的感觉。 实际上，它就是一个代谢紊乱。 哦， 那么代谢紊乱让它再回来，那么这个呢？到目前为止，因为我们现在空调的环境倒是，就只要是进哪个楼或进哪个屋，或者工作就唰就凉下来。那么你应该出汗的时候你没有出汗，所以这种人，尤其我们现在这种情况，更应该去到户外去出一出汗。所谓参加户外的体育活动， 嗯， 不管是走路还是其他的啊，当然并不是说暴晒啊，你可以是在。有阴凉 底下也冒汗， 也可以冒汗。然后你去走一走，活动活动，然后呢，让这个肌肉的这个代谢平衡啊，包括这个这个血管收缩啊，重新打开。 我们经常说，其实一方面好像在逼迫自己排毒一样，就出汗排毒；另外一方面，其实像您刚才多次提到了，就是我们体内的这种调节或者是控制温度的能力容易发生紊乱，我们就是故意刺激它，锻炼它，它是不是更能皮实点？ 实际上是这样的，人就是和自然是相适应的一个产物。 嗯， 就是你夏天的时候就应该是要出一出汗，出一出汗，然后呢要活动，来适应环境的变化。 嗯。 啊，这是一个。 杜主任一会儿是不是还要走回家？ 啊，对，就是我每天都是在走， 要出出汗啊， 对，走。 嗯， 那么刚才那个，如果要是说他实在还疼的话，可以口服一点这个消炎镇疼类的药物。 哦。 啊，再不行，那你就到医院去看看是有没有其他原因，比如说他原来有可能有颈椎病，是不是发作了？ 哦。那这个可能是需要用药或者是治疗了，是吧？ 治疗了，对对对对，所以这个笼统的说。 好像还不能怎么样，应该具体问题分析。 好多人哈，被凉着了之后，甭管是空调吹的还是怎么样，第二天呢，就是朋友就会说，哎呀，你去泡个热水澡，然后呢，就是推拿按摩一下。推拿按摩这事儿，就包括我们可能去做的什么足底啊，或者身体上的一些按摩，对这个的恢复有帮助吗？ 肌肉痉挛，那么推拿按摩确实有一定的帮助。 嗯， 但是是不是这种情况不知道。 就是说那种痉挛是不是一般是像您刚才说冷热刺激会导致， 对， 肌肉太疲劳了它也会导致， 对， 得分是哪种情况。 那种情况当然这个你根据情况去选择吧。 嗯， 一般按摩一下呢，能够也能促进局部的血液循环， 嗯， 也能改善局部的代谢，所以这个呢并不是一概而论。那么需要注意的就是不要用那种大重手法， 特别重的那种力哈，不合适， 按使劲摁揉，那样有可能继发一些肌肉的损伤，甚至软组织损伤，甚至出血等等。那么轻柔的手法应该是没问题的。 对，就是很多人对于按摩推拿这件事就有一些误区，就认为自己好像特别能吃力，就是一件特光荣的事儿。但其实殊不知，很多人就是因为这样，哎呀，你再劲儿大点，再劲儿大点，再劲儿大点，第二天自己可能是局部都已经肿起来了， 还有的出血了，还有的肌肉断裂、挫伤， 您都遇到过是吧？ 遇到过，而且遇上这种情况以后，我们都感觉到无语，就是什么事情都不能太绝对了。 怎么会这么虐自己啊？但是一般会怎么告诉他？ 啊，一般时候就是那样呗，让他先用消肿的药呗，消炎镇痛的药， 嗯， 然后让他逐渐消退就完了。 然后以后嘞， 以后那 就别这样了吧。 啊、对对对对，一般时候我们、如果找到我们的这个医生啊，骨科医生，基本上都是这样，就是避免暴力手法、重手法， 嗯， 和那种斜扳等等。所谓的容易造成损伤的这种手法， 就是瞎掰的那种了、那种是特别容易伤到的。 对， 您就是说养生也好呀，想保健也好，不成反而还伤了自己，那就特别的亏了感觉。哎，说到这儿，刚才您提到了什么解热消肿镇痛的那样的一些药物，在合适的时候是可以用的。然后一提到这个哪儿哪儿疼，我就会想到贴那个膏药，什么止疼膏药，你们会推荐贴止疼膏药吗？ 这个外用药应该是也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办法。 嗯， 一般情况下就是说，我们首先通过物理治疗，就第一步推荐的物理治疗，不用药的物理治疗，包括我们的热敷啊，包括我们的这个锻炼啊，甚至说做一些理疗、烤烤电，这都是第一类的这个推荐。第二类的推荐就是说，用一些外用药。那么外用药因为不口服嘛，那么它对胃肠道的刺激要小一些。 嗯， 那么这个外用药就是外用的各种各样的膏药。现在呢，咱们市场上各种各样的膏药都有。那么有一个问题哈，有些皮肤不好的，它容易出现皮疹。比如说一个女孩，一般情况下我们，人家啊就爱美的，你说贴块膏药就，他的可能皮肤啊最后出现皮疹， 对，甚至有的时候还会拿起水泡啊什么的。 啊、对对对。 其实最怕的是什么？是我自己有过那样的一些经历。就是你夏天我是特别怕贴膏药的，它有一些它不透气啊，呼到那个位置上你出去一会儿就出汗了。 在一个夏天有一个问题，它贴不住、它一出汗掉了， 它容易掉、哎呀， 所以说这个呢，这是也可以使也可以用。 嗯， 还有就是我们口服一些药，口服常用的药就是所谓的消炎镇痛类的，这种叫 NSAIDs 了，叫非甾体类的消炎镇痛药，现在非常多。那么这些药呢，根据情况选择，原则上就是说剂量要小，还有一个是单一用药，还有一个是饭后服，就是他胃肠道有刺激吧， 别空腹吃 啊，最好不要空腹吃、还有一个就是用的量，这个疗程要短啊、过几天就不疼了，就不要吃了， 就不要再吃了 啊、因为它带来的问题也挺多嘛。 哎呦，所以我就说了，一吃药这些事儿呢，但凡是要进嘴里的哈，我们说它跟之前说到的一系列物理疗法不一样，还是得特别的谨慎。 有的人呢，他就对哪种药，可能这个 NSAID 类药当然很多了，有的人对这种吃了非常好， 嗯， 对那种吃了就不好。那么这时候呢，有一些个体差异。 还需要、没准还得换药什么的，试一下。嗯， 对。 好，关于呢，就是关于具体怎么吃药啊这些问题的话，最好是建议大家还是要跟医生就诊之后，请医生给您开具处方。咱们也千万别随便到药店里边说来给我来一个止疼的药吧，然后就唰就吃下去了，这里面可能也会存在很多的隐患哈。那时间关系，今天节目到这里呢就要结束了。我们请杜欣如主任说一下您的出诊时间，听众朋友有需要的话呢，可以寻求您的帮助。 好，谢谢。